闪闪烁，期待倒数回家的路。 听爆竹声，一声声绽放甜蜜的哼，清晨的歌， 幸福破晓， 心想事成，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味道，福寿安康，百花盛放，只要祝福微笑，好的事就会来。甜蜜的感觉在吵闹，说好的一起到老， 春天的来到，夫妻高照少不了，最美的祈祷是你眉开眼笑，是你上扬嘴角，是好事围绕。 闪闪闪烁，期待倒数回家的路。 听爆竹声，一声声绽放甜蜜的哼，清晨的歌， 幸福破晓， 心想事成，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味道，福寿安康，百花盛放，只要祝福微笑，好的事就会来到。 甜蜜的感觉在吵闹，说好的一起到老， 春天的来到，夫妻高照少不了，最美的祈祷是你眉开眼笑，是你上扬嘴角，是好事围绕。 秋千灯一盏盏闪烁，期待倒数回家的路。